好啦，又到星期五晚嘅呢、這個今日就係叫做咩咖喱飯好啲咧？ 打大佬飯啊嘛！ 真係心情極之差，點解咧？就係、 是、今日幾單法庭案啊！ 係啦，嗱，當然就我哋朋友啊歐樂軒就被判社會服務令啦， 140小時 社會服務令就咁。另外就佢亦都係喺15人大搜捕裏邊。 其中一位，即係佢仲除咗今日呢一單咧， 仲 孭住兩單嘅， 仲有孭住兩單， 孭住兩單。 咁究竟上次上嚟講話去日本讀博士得唔得咧？咁就希望即係佢可以大步攬過。咁啊，第二單我覺得 140小時，如果佢攤開啲嘅話咧，係絕對影響到佢九月係唔能夠起行嘅。 係啦， 你諗下，如果只要安排到10月、11月都未做完嗰140小時，咁你諗下，你冇理由買張機票翻嚟香港去做社會服務令噶嘛？呢、這個即係對阿歐軒真係一個打擊嚟嘅。不過佢已經決定咗上訴啦， 係。第二單係咩咧？就係、是、在蓮蓉場裏面的一宗暴力襲擊案， 將軍澳景林蓮蓉隧道， 是的，就一位叫做洪鎮的男子， 被告50歲被告， 就是在這個任職導遊，就經過蓮蓉場，就回去拿了兩把刀，一把牛肉刀，一把生果刀下去，就是去襲擊蓮蓉場的 三 位人士， 三個都是女士，兩個女事主，一個男事主， 就一位26歲的信報的女記者呢，就曾經被斬到垂危， 係個肺骨穿咗， 個肺骨穿咗係啦。咁就今日咧就被判呢個入獄45個月。咁量刑起點本來係6年嘅，其實嚴重傷人罪。 係。 咁如果我係古惑仔，我就開心啦。點解咧？就係、是、呢個郭偉健啊，係 個 嗱旺角暴動罪佢判㗎。係。一陣間我先刮埋呢單嘢出嚟，就喺嗰、那個你以為主控陳文慧撲街。即是歐軒的主控，即是藍絲說這個叫做什麼雞莊，說陳淑莊還要整個吹氣公仔，這些都不是個人的政見， 罵埋法官， 而是 bad taste 到呢，是賤格，是不是？藍絲都有高與低之分的，我覺得政見大家可以辯論，但是他說那些攻擊陳淑莊的言論呢，極情是叫做垃圾加賤格，是枉為一個律師啊，我覺得係。 今日仲有一個法庭嗰度係向個法官投訴喎， 話人網上滋擾佢，個、 啊、 法官話關我哋咩事？係 啊， 係咪我哋審緊呢單案，同我呢單案有咩關係？好啦，除非你話辯方滋擾佢嘅啫，係嘛？佢又唔敢講喎。好啦，你以為呢個主控核突咩？你都唔夠呢個今日判出嚟呢個蓮蓉場隧呢個將軍澳隧道蓮蓉場案嗰個判詞核突。任何一個正常嘅人，我唔理你乜嘢政見。你看完之後，你話呢個法官的判詞是啱的，你就不是人嚟嘅，我覺得係。 個半小時裏面只是鬧社運、鬧示威者、鬧埋被傷啊，吉穿咗個肺，即係曾經一度垂危的傷者，是一句都冇鬧到呢個竟然帶兩把刀在身，嚴重傷人。 佢最 要讚佢啊！ 最荒誕係咩咧？佢話佢帶兩把刀的目的不是為了襲擊人。而是為了去清除蓮蓉場的東西，我想說一個人拿著一把牛肉刀、一把菜刀、去清除蓮蓉場的東西。嗱，我最記得的由旺角暴動罪這個人審的，其實他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我不理你的動機是什麼，犯法就犯法。我想說拿著兩把菜刀斬人，就是這個大家都有目共睹，他自己也都自首，是不是？他認的， 也都承認控罪。 如果是的話，他竟然說幾件事去減刑的，第一件事他竟然說個垂危的女事主去挑釁他，因為他拿著個煙頭在人面前，在那裡手指指在那裡，他說他們去機場那裡，人家說我們根本沒有去過機場，機場裡面發生的事跟我們沒有關，跟著那個女仔推開他，這個是一個任何一個正常一個50歲的麻甩佬夾著口煙在你面前，手指指督著你在那裡發了癲，在那裡罵你的時候，一個正常的女仔推開他是很正常的， 他 竟然在個官的眼中就視為挑釁呢個壓住兩把刀落去嘅人。 個判詞話係， 我想話呢個係乜嘢嘅天理？佢話個女事主火上加油。我想話上訴庭到馬道立，唔該你睇清楚，而家呢班法官係垃圾到乜嘢嘅地步？係垃圾到乜嘢嘅地步？以後我話俾大家聽，係咪出街大家要揸住兩把刀啊？係咪要揸住兩把刀 去保護自己啊！如果揸住兩把刀落去斬到佢垂危，個官竟然話係個女事主挑釁佢，係火上加油。你話呢個係乜嘢嘅天理？仲話而家咩法治？下一步就會影響法治。我話俾你聽啊！你做硬上訴庭㗎啦！我話俾你聽，審完曬呢啲咁嘅暴動罪之後， 升官發財啊！ 升官發財，祝你有命享啊！我話俾你聽，如果一個咁嘅法官喺一件判案裏邊係違反曬我哋過去嘅常識，點解以往每一次佢仲要攻擊話嗰啲人啊？嗰啲自由民主嘅人啊，唔去譴責呢啲咁嘅事啊？我想話喺翻屋企攞住兩把刀落去斬人。我想話有乜嘢嘅求情同情嘅理由？佢話佢失業，又話影響嗰個咩嘢？咁梁天琦呢？當日旺角暴動罪，佢哋落去每一個人落去被判六年嗰啲，個個都有動機嘅噃，個個都落去嗰陣時係有講到好清楚喺庭上邊，然後官就話完全唔需要考慮，係咪？完全唔需要考慮。所以我就話呢啲咧，我哋係冇辦法，只有唯有期望咧。是等因果報應的，我覺得 這個啊，是等同於之前上訴庭，我說那個扭曲的程度等同於個上訴庭的時候用個 unhealthy wind， 就是一股歪風那個這樣的， 姓楊， 就是令人咋舌的地步的，沒有任何人因為政見，因為種種的理由是可以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甚至乎接近謀殺，但這個官就是這樣了。他說這個被告他怎樣，他透過他的代表律師去求情，他將他自己這些這樣，即使去認罪嚴重傷人，用把刀捅人家幾刀，接近垂危，刺穿了肺，說歸咎於因為社運令到他沒了份工，沒了生存權，這個法官竟然說這個這樣歸咎於社運的行為是合理的，合理的， 是斬到人家就來死， 有沒有搞錯啊？是， 我告訴你，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說明天任何一個人說自己受到這個肺炎影響，然後拿著兩把刀出街斬人，行不行？我想問，所以我就說違反常識，違反常理，什麼叫 common law？ 講來講去就是我們叫做一個常識，從一個常識的角度去判斷。你現在想想，你看完個判詞，我想說真是這些這樣的法官呢，我覺得你要 make 一個 political statement， 你自己可以不在這些這樣的案件裏面，現在你可以自己去中聯辦交心的，沒所謂的，其實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是嗎？他還要什麼？他要 set 個案例判詞出來，我告訴你，控方一定不會上訴的，一定不會上訴的，大家看著吧，如果判被告那個不是這些這樣的藍絲斬人的話，就一定上訴到去終審法院，你問我 99% 是不會上訴的。而家啲法官咁中意 make 呢個 political statement， 我想馬道立係出嚟解釋一下究竟而家法官係咪政客咧？你話俾大家聽。 點解我哋會批評話佢比歐樂軒用大聲公襲警案嗰個主控官更加嚴重咧？那個主控官係佢自己嘅意識形態擺喺佢嘅網頁嗰度去講出嚟，都係已經唔啱噶啦。都是有這個的，即藐視法庭的，因為是立法官嘛。現在這個法官郭偉健是寫在個判詞裡面，是將他自己等同於一個 political statement， 一個表達政見又或者是即交心的一種，即近交心的批判這些示威者的一些的講法，是寫在個判詞裡面，從而給市民大眾感覺他好像合理化了這個接近殺人，這個接近嚴重傷人罪的罪犯那個行為啊。 這些官呢，我就說只有我們期望呢，就是等報應而已，真的等天收而已，其實我們無能為力的，真的對著這些情況但是你看到一些這麼不公義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一個這樣斬到一個人垂危，兩個人重傷， 還有啊，還有創傷後遺症的，現在最少一位還有創傷後遺症的， 然後就話哦，最衰都係你班友走去上街，走去搞到大家自由行唔嚟。我想話個官嘅考慮，其實係咁，其實不如就人民法庭啦，係咪？使乜要呢啲咁樣帶住假髮嘅人去判呢？我覺得即係唔到你，即係我盡量都避免去批評法官，就係咁嘅。 好少啊，其實我哋。 其實我哋好少好多判例，其實過去手足好多被判刑好，包括嗰個彈叉罪。是吗？夾硬來的控方。 72日坐了。 是吗？夾硬拘留他，最終連堂費都輸了政府。 18萬。 堂費都輸了。 係咪？我哋盡量避免。但你見到，如果呢個咁樣嘅判詞係成為案例嘅，即係話佢係挑動緊香港社會互相仇殺，係部落式嘅仇殺，根本就係、是，係咪？我唔妥你 ，OK？ 其他私了嘅情況一樣被警方起訴㗎，係咪？係警方有冇放過嗰啲人咧？連續幾單審緊嘅喎，而家係，除非你話喂嗰啲人就冇被起訴，點解淨係起訴呢個導遊？事實上，警方起訴嗰啲涉及群眾暴力或者私了嘅情況，遠遠多過而家呢個咁樣嘅藍絲斬人嘅，其實好多都唔判㗎，係咪？等於佢嗰啲咩非法集結，嗰啲撐警嘅非法集結，佢都唔告㗎，咪告李柱明啊，唔可以嗰啲咯，係選擇性執法嘅喎。而家香港人睇到嘅喎，唔單止執法不公喎，而甚至去到司法不公喎，起訴上一次彈差罪，個官問：喂，點解你將個被告帶上法庭啊？控方話：警方嘅決定嚟嘅，呢單嘢仲未追究。控方喺庭上面講係警方嘅決定嚟，唔夠料砌，先拉咗你啊荔枝角坐，坐完之後先至玩殘你，然後最後尾賠翻堂費點啫？納税人嘅錢嚟，跟住外判俾嗰啲咁樣嘅主控官，係嘛？係可以嗰啲咁 bad taste、咁低水平嘅主控官，連佢自己嘅律師樓都同佢割席啦！而家係 啊，個人意見， 大佬係嘛？你喺庭上邊哇上曬身，好似自己咧又係發表緊政見咁樣。咁如果你哋覺得而家香港嘅社會係一股咁強烈嘅歪風嗰陣時候，你哋要撥亂反正啦。咁唔該，你就顯示出你哋嘅政治背景啦。啊，你話呢個係共產黨嘅要求。咁大家知道喎，我覺得真係起碼有個透明度喎，真係係咪？所以你就會攞咗呢啲共產黨嘅利益之後，就先福永享受與天齊啦，係嘛？共產黨就無神論嚟嘅，又唔會怕報應嘅，係嘛？咁咪唔使驚咯，我覺得。即係你睇完嗰個判詞，我覺得大家，我鼓勵大家上去睇清楚嗰個判詞，睇完曬之後。你會知道我哋講咩其實？ 即係點樣可以黑講到白，白講到黑？佢竟然形容呢個因為歸咎於社會運動而去斬人嘅人咧，因為佢剝奪咗個工作權啊、生活權啊、生存權，所以就係呢個運動裏邊咧，成為咗一位奄奄一息、滿身鮮血嘅受害者。喂，呢個唔係顛倒黑白是非。 我簡直覺得呢個斬就嚟斬死人呢個人係聖人嚟嘅。 你問一問我哋有生之年，有冇聽過法官會讚賞一個 暴力嚴 重傷人罪嘅罪犯係情操高尚？有冇？冇啊！唔好意思啊，我從來未見過。 我成日都話嗰啲藍絲最中意講嘅啦，犯法就係犯法，係嘛？犯法量刑，佢就話以前嗰啲暴動罪，全部都唔睇動機嘅，其實係嘛？我想話點解突然間今次呢個咁樣嘅連龍牆嚴重傷人罪，哇！就考慮曬成個經濟環境、自由行嘅呢個唔嚟香港，係咪其他自由民主人士嘅嗰種嘅唔出聲等等，對私了行為唔出聲等等，點解咁多因素考慮咧？ 係啊， 咁多嘢講咯，我想話嗱，當然法律界就話佢嘅判刑就同佢頭後邊講嗰啲嘢冇關，我唔覺得係喎。 佢合理化咗，令到佢本來要坐六年，就減咗三分之一，坐少咗24个月，跟住又話呢個被告咧屋企又一老一少啊，受到影響，再減咗3个月，所以先至由48个月到而家判咗45个月，就係咁樣嚟嘅。嗰45个月係 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咧係大家睇清楚 ，study 清楚呢啲判詞，你就會知道而家法治係咪有險可守咧。我告訴你，上訴庭已經是完全被中共控制的，馬道立不退休，所有這些政治案件排期給哪些人審，排給哪些官審，以前在港英年代一樣的，逢親馬天利用人權法打到去上面一定輸的，其實一定去到烈顯倫那裡審一定輸的，亦都你說完全是沒有政治的考慮，打死我都不信，不是說現在，是說97年之前，所以我就說這個亦都是大家看到的，有黨控制一切嗰陣時候，這個司法的獨立就不存在嘅，係咪？要打擊呢股歪風，咁咪由上邊一路落嚟，嗰啲官咪喺度發表政見咯，喺度係咪？呢個邊度係一個法庭嚟嘅啫？我覺得你睇完曬佢所啲幫佢減刑嘅理由，我真係睇唔到任何一個理由係咩嘅喎，我覺得。 敢肯到無論嘅呢啲全部都係。 但我想問下，可唔可以個女事主自己私人再起訴呢條友嘅？民事索償 理論上應該可以的， 是啊， 理論上應該可以，不過當然他有沒有能力是去償還又另外一回事。 喂，大佬，他永久性傷害喎，個女事主 是啊，是啊， 是啊，永久性傷害喎，應該可以民事索償嘅喎，應該係。 要問下法律意見。 係啊，即係要問清楚呢個法律意見。 仲有啊，唔好忘記啊，大家記唔記得嗰個犯案嘅人，佢係翻咗大陸嘅，喺犯案之後唔夠五六個鐘頭走咗翻大陸，係自己喺第二日翻到嚟，第二日嘅下晝翻到嚟入境嗰陣時先至係即係被捕嘅啫，咁樣係即係警方嗰陣時係受有壓力噶嘛，有好多市民走到去即係事發嘅嗰個屋苑嗰度，就係去質問個保安點解會俾佢即係咁容易離開啊、入去啊、唔報警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嘢嘅。如果佢但個法官做乜嘢？個法官就係話佢即日返港自首，就表現出高尚情操。我同阿細良以前做節目就話唔係，根本就係傾掂數，呢個翻嚟係認頭嘅，係交數嘅。 交人啊！ 嚇，交人嘅一個做法嚟嘅。如果唔係咧，點解可以自己逃離咗香港離境，即係著草啊，走咗之後咧，係會自己再翻嚟嘅？仲要喺第二日啊，係你諗下個法官就用呢個作為一個嘅藉口，作為一個嘅理據，就去合理化佢呢個行為，跟住再因為咁樣咧，就再減刑三分之一，減24個月。 喂，咁我覺得以後黑社會斬人就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其實。即係使乜醜生死醜咁大件事咧？即係如果個官咁多呢啲咁樣嘅同情嘅理由，大家跟翻個同樣嘅模式求情咪得咯？係咪先？喂，大佬求情我都要話要睇下，當然認罪嘅態度係其中一個因素，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除咗認罪態度之後，個官加咗咁多嘅同情落去呢個人嗰度，去譴責嗰啲同呢件案冇關嘅示威者，你要記住，同埋嗰啲咩聲稱支持自由民主人士。他是鬧緊其他泛民的人的、 啊、對不同政見的人士濫用私刑，即係講話私了嗰啲，但係佢係絕口不提呢個人係斬佢斬人兩刀啊！ 佢係翻屋企攞兩把刀落去斬人。 即係話顛倒是非係咁樣啊！ 係顛倒到咁嘅地步，唔係一時衝動。 係 一時衝動，我想問你記唔記得有一個人喺好早期反送中運動裏邊走嗰陣時候，喺嘅搭小輪嗰陣時候， 記得 老翁衝突嚇，擁跌咗個老翁。我覺得呢種就係一時衝動。你問我，大家口角，因為政見口角，係咪？包括最近審緊嘅一單，就係青路障，跟住就示威者掟磚。 掟磚。 係啦，結果一位老翁就被磚擊中。 係啦。 然後身亡。 有兩個十幾歲嘅年輕人被控係謀殺咧。係 謀殺罪。 係謀殺啦，係。 係啦，我都話呢種嘅情況，大家火紅火綠。你呢邊青，我呢邊喺度鬧，跟住大家喺度掟嘢。呢、這個仲可以，我話仲可以係一時衝動，但係一個人去嗰度翻屋企睇完嘈完翻屋企，再攞兩把刀落去， 先同佢傾偈，拎一把刀捅佢一刀之後走開咗，俾人拱開咗，再拎第二把刀，呢、這個唔係諗過度過有組織、有部署、有預謀嘅一種嚴重傷害他人，甚至乎係謀殺罪。而家只係告佢。呢、这個蓄意傷人咋，三條罪都係咋，係 咪最輕嘅咯？係嘛？即係我想問，如果任何人懷住兩把刀出街，仲要係特登攞兩把刀翻轉頭落去嘅、而咁樣都要賦予大量嘅同情，呢、这個香港嘅社會，你話示威者鼓吹暴力，我想話而家嘅司法制度鼓吹暴力緊要啊，定係示威者鼓吹暴力咧？如果咁樣嘅人，是得到法官大量的同情，反而是因為個女事主推開他而被指為火上加油。我最慶就係呢點，我覺得是你是 blame the victim， 然後由個法官的判詞裏邊去 blame the victim， 係嘛？即係話任何人去面對呢啲咁 aggressive 嘅行為嗰陣時候，大家企喺度啊， 係啊， 唔出聲啊， 由佢啊， 唔抵抗啊，哦，好啦，我擁開你，然後你就斬死我就啱啦。你就可以有足夠的理由，是因為我火上加油，而你就可以斬死我了。我想問個邏輯在哪裡？我就話任何的法官都是一個普通人，判案都是講緊常識嘅啫。我覺得係嘛？我理得你是家庭屋企支柱好，乜都好，呢、這個是 irrelevant。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他行兇的動機是乜嘢？佢係咪有意？一話佢當時佢而家夾硬將件事扭曲到去呢、這個斬人的人咧？是本身是被挑人嘛，所以就情有可原咯。哦，而在被斬的人 就推開佢，佢喺度夾住口煙，懟到埋嚟喺度手指指鬧人嗰陣時候，推開佢係任何一個正常嘅人嘅反應嚟嘅。而家就被視為火上加油，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啫，唔需要話法律常識嘅。我覺得真係係一個人性嘅。 我哋用常理已經係嗱，記住啊，如果係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如果律政司告佢唔係告佢蓄意傷人咧，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嘅罪咧，最嚴重係可以判終身監禁噶。而家蓄意傷人只係用六年係做量刑起點啊！ 控罪就已經係揀咗最輕， 這個已經係值得大事係去批評噶啦。你更加個法官好似係變咗有咗決定之後，先再揾一啲。找一些很有政治意識形態的一種的傾向的一些言論去合理化他現在這個的量刑的起點和減刑，是我們為什麼慶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很簡單的，如果你過去累積大量的案例，那些人犯法你都是不需要考慮他有什麼政治理念，不需要他上街為什麼嘛。如果不是，為什麼梁天琦要坐這麼多年？我想問是不是，既然你在暴動罪旺角暴動罪裡面是咁鐵面無私嘅話，咁今次好簡單嘅啫，就係佢傷人嘅動機係乜嘢，係嘛？然後跟住佢，你話佢去到現場裏邊，喂，好多人終身監禁殺人，都係因為佢嗰個嘅情緒失控嘅啫，其實係 衝動。 係啊， 但係呢個唔係啊，記住呢一單唔係啊，翻屋企攞兩把刀啊，點樣揾兩把刀就係、是、一把捅你唔死，我仲有另外一把，係咁樣噶係。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都去到一個地步呢，即已經是是非黑白完全顛倒了。是顛倒的， 是顛倒 的。即你這麼多單這些判案，坦白說很多政治案，那些官判那些示威者進去坐， 是不是完全對於控方那些無理的控罪視若無睹，連譴責一句都不譴責。即現在那個所謂的香港人對法治以往的信任完全崩潰的。其實為什麼呢？因為以往大家都相信律政司是 based on 什麼呢？有冇 case？ 正宮嘅質素係咪？原來你睇嗰個蛋差案，連個警察去揾個信用卡嘅資料，辯方話根本嗰個事主冇用個信用卡，係搞搞幾個月喎，只係打去電話銀行問一問，我想知道呢個人幾時幾月幾日有冇用信用卡過數啫，係咪？你話嗰樣嘢係佢買噶嘛，用信用卡買噶嘛，人哋根本係冇呢個 record， 係冇呢個記錄，亦都冇用個信用卡去買。 現場亦都冇收過， 佢係揾咗咁耐，揾咗幾個月喎、啊、要。所以我話你而家基本上，當成個政府係唔需要向民意問責嗰陣時咧，呢、這個唔需要拗嘅。其實法治有冇險可守？當你冇律政司本身係唔需要向民意問責，佢越左越攬高，越多利益，佢老公越多利益，係嘛？潘樂圖嘅公司越多生意，咁對佢嚟講有乜所謂啫？害的就是你們香港的年輕人，是不是？他自己到時兩公婆退休都不在香港啦。你看到袁國強現在在哪裡？有沒有人再提他？ 沒見過他。 袁國強是始作俑者的 DQ 的人來的，是不是？沒見事咯，是不是？香港人最善忘的了，忘記了這些這樣作惡的人，除了好像梁振英、董建華死出來之外，其他這些完全忘記了，其實。所以你想想，如果是這樣的話，對他們來說，哦，只要跟隨共產黨去作惡是沒有代價的，完全沒有代價的。所以你整個制度崩壞就是這樣了。在法庭裏面，你只要跟隨共產黨的指示判案，你不單止升官發財，而是沒有代價的，沒有人制裁到你們的，沒有人制衡到的，律政司也都如是，是吧？只要你跟隨這個政治指示去起訴，要嚴打就是這樣告，是這樣告，是吧？所有被告都反對保釋，有這麼久拘留，有這麼久拘留，這個是嚴打嘛，是吧？咪用拘留的方式代替坐監咯。哦，到時告唔入啊，佢冇代價噶喎，真係。 再用公帑咪再賠翻啲仲費俾你咯。 公帑賠翻十幾萬俾你，佢日年年繼續加人工，係年年繼續加噶喎。跟住林鄭仲話：哦，一早財委會通過咗噶啦，係嘛？唔係我自己批噶喎，咁係無恥到咁嘅可以係。好啦，跟住你法庭，我都話好多人話法庭仲係有險可守。我想話，當馬道立退休之後。如果馬道立退休之後上去的張舉能，跟住空出嚟嘅終審法院的法官個位置，就會由上訴庭升一個上去，去取代馬道立離職嗰個位置。咁會升啲咩咧？當上訴庭已經全部係變成保守派嘅當道，係乜？你唔好就算美國嘅法庭 在那個聯邦大法官的陣營裏面都有進步的保守的陣營， 都是每一屆在任的美國總統很希望在他在任的時候可以填一些意識形態上面較為接近或者是較為開明較為保守的法官入去，從而影響最終在這個的終審法院或者他們那個聯邦最高法院裏面的判詞。 但人家的那個進步與保守都是講緊一些有爭議性的價值觀，譬如同性婚姻、 墮胎啦、 墮胎、 燒國旗案，還 有很多牽涉到一些所謂的自由、宗教的平衡等等，這些東西從來不會在這些這麼 obvious 的刑事罪行裏面是會有分歧，是會這麼多這些法官出來發表政見，是吧？你想一下，之前在律政司裏面有一個檢控官出了一本書講普及法律知識，跟著被人動咯，是吧？以後不用他處理那些的跟呢個政治事件有關的檢控咯，係咪嗱？你嗰度佢就用到最窄最窄的標準喎，係嘛？而呢啲法官大放厥詞，咁中意計呢個上訴庭的姓楊嗰、那個啲楊乜鬼咧？我覺得一股歪風，楊振權啊，一股歪風，係嘛？而家呢股歪風就吹到落下邊嘅咯噃，係嘛？咁好簡單嘅啫，以後我淨係推通過咩咧？通過法庭裏法司法機構裏邊嘅 AO EO。然後安排那些案件的時候，就所有這些政治檢控的就 安排給這些官審咯， 交給這些官， 是啊，就全部重判， 在那裡就專門遷就他們的， 是啊，全部重判， 他們知道這些遊戲規則是怎樣的， 實知的，我告訴你，即等於我就說以前逢親人權法打到上去一定是這個烈顯倫審一樣的嘛， 放個釘官在上面， 一定是釘的，是啊，一用人權法抗辯就釘的了，是吧？這個都大家都不需要掩飾的了，去到那個地步，所以我就說即是球員我的、球證我的、足協我的、球迷我的，現在就是這樣一個黨天下。這個黨天下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其實我們不是本來不是要講這個 case 的，其實 太慶了，因為見到這個 case 太即你看完個判詞實在太慶，我覺得 是你作為一個正常人你都會有這種這樣的反應， 違反常理的、這個、 是一個違反常理，我都不是跟你講政見，我說你作為一個人、我也不理你是法官好、控方好、辯方好，而你作為一個人是吧，這樣回家拿兩把刀下去斬人，你有一個過程裡面，你是經過你回家是吧，你揸著兩把刀下去跟人理論的時候，你的動機是什麼呢？官竟然解釋就是接納他，就是說下去剷除連儂牆那些孫文宣，剷除連儂牆要執鴨鴨兩把刀下去然後跟人理論呢，基本上的出發點就是一不啱聽就斬 Q 你嘛，他再理論的意思就是說我看你怎麼說，如果你繼續是在這裡反駁我的話我就斬你，其實就是這樣嘛，如果一個人自助去清理文宣的，他使乜走去跟人哋喺度拗啫？咪行埋去自己清理咯。 佢走近個女嗰兩個女受害人身邊，同佢哋傾偈，接近佢哋，其實等待機會 等機會斬人啊嘛。其實係 大佬，點解認罪係因為證據確鑿，人贓並獲，冇得走甩。個法官就調翻轉，因為佢認罪，所以佢情操高尚，跟住就再鬧一大輪你啲社運人士，爭取民主自由嘅人係乜乜物物咁樣啊？係。真係離曬譜啊！係， 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就講翻今日嘅主題，打大佬。 係。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捽酒液，派發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過都係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嗰張電子 VIP 卡，就會獲得捽酒液。 大家記得要經常消毒雙手啊！